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我都喜欢你，我不知道，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都喜欢你，你会知道。 我叫陈小希，我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了。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江同学，你的包子。 别再给我送包子。 这什么鬼啊？ 什么呀你？ 坐在你面前的可是晨曦中学大名鼎鼎的姓盛。 你再给我分享分享你的情书心得。 你也帮我忙，我就教你写。 你就是新来的吴伯松啊？ 正是在下，你是大哥，混社会的。 对。 哎，情书哎。 他们在读陆阳的情书。 哥们儿，瞧你嘴脏了，来，我给你擦擦。来， 张世亮来了， 写情书打群架。 老师，就算是情书，也是同学的隐私，读出来不好吗？ 情书都敢写，不知道校纪校规吗？ 老师，校纪校规里也没有可以侵犯隐私这条。 你念了。 出来作业写了没？ 写了。 弄点旧抄下。对了，你听到消息没？有人要报春春吧，听说吧主现在要选几个小吧主。 真的假的？ 对呀。 我们要不要试试啊？ 好像是内部定的消息，要不我们发短信过去问一问。 要选小吧主啊？ 你就别想了。 小吧主是干什么用的？ 无知 愚昧。 至于吗？不就是个小吧主吗？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段，看着它逐渐消失在小路的转弯处，而且它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陈小希，你好像对这段话很有感触，你站起来说一说。 讲的是你爸走了，让你别追。 就是别追了， 反正还会回来的嘛。 回不来了，孩子。 那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好好，你先坐去吧。你们还是小，有的事情不理解，也体会不到。就像文章中所说的，父女母子一场，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看着他的渐行渐远。所以同学们都要对你们自己的父母好一些。好，布置一下今天的作业，回家以后呢，大家写一篇关于父母的作文，星期三之前课代表把它收上来。 江晨今天怪怪的，一句话也不说。 他哪天说话有超过三句的呀？刚开学那会儿我还以为他是个哑巴。 哎，行行行，还挺护犊子的。就是， 哎，你知道小吧主是干什么的吗？ 这你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哎， 那你知道咱们贴吧有多少玉米吗？ 一千、十万啊！ 十万，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给我涂上黄金。你这辈子别想当官了，你就天生一个老百姓奴。 哼，我当小吧主了。 啥？真的假的？ 小西，你做小吧主了？咱们都是同学，你看能不能给我们的帖子加个金啥的？小西，我来帮你。 哎，不用哈，我们吧主不可。 他俩为啥对我这么好？这你就不懂了吧？三年青之炫，十万雪花银。 哎，啥雪花银？陈小希，你赚钱了？ 是社会。 哎 呀， 哎，吴伯松，张婷，这儿我坐。 嘉晨，今天放学？ 你们俩放学去网吧不？今天我结婚。 不去了，没时间。啊， 不去没时间， 是不是兄弟了？你们俩还，我能一个人独享这份荣耀吗？到时候你们俩一人一媳妇儿。你不这么给面子吗？ 我真没兴趣看你结婚。 你看你又吃醋，关个里能站你多长时间？走。吴伯松，走啊！ 我不去。 你还是不是兄弟了？ 走。 走，干嘛？ 参加婚礼。 哎，我们收拾完了。 哎，快来！我这马上就拜堂了。就是他，快点叫。 嫂子， 什么嫂？哎，你给他俩娶媳妇儿了没？ 他俩一个等级不够，一个单身主义。 嗯，走。 哎，大哥，嗯，这个有 QQ 啊？ 不会吧，你连这儿都不知道？ 我知道啊，我就是没用过，平时训练忙，教练不让我们玩电脑。 等着，我现在就来帮你补个童年。搞定了。 哎，嗯，这个比赛我也参加，你来吗？ 要钱吗？ 你来，我给你钱。 哎，到时候就给你加油哈。 哎，王老师，那个，你看没几个学生？ 走了，张春亮来了。快点！ 我车没了。 要啥自行车啊？先走再说。 来吧，上宝座。 快走！ 手拿开。 哎，你抱一下嘛，不然容易掉下去啊。哎，江晨，你身材不错呀！哎，不， 哎，等一下，这里有人！ 哎， 你没事吧？ 陈小希，哎，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有事儿。 他没事儿，起来吧，别装。 咱刚刚没被张世亮看见吧？ 你游戏还没打完呢，新婚第一局呢。 走啊！ 服都弄脏。 我。嗯。 大陈，陈乐好。 跟你们说件事儿，不许打人啊！ 陈小希，你自行车是不是又丢了？ 哪有说我不打人呢？ 咋丢的？ 我不是要买试卷吗？我就去书店了，放学，然后一出门就没了。 我们学校最近老有人丢车。 行了行了，丢了再买一辆吧。 哎妈，我这两天还不需要车子，我想走路，就能锻炼锻炼身体。哎妈，江晨的爸爸是不是？ 哎，老陈，过两天就是老姜的忌日了，咱们要不要陪陪江晨呢？ 过两天燕君就会回来陪他的。 啊，妈，我们要不要帮江晨准备点东西啊？他妈妈回来，江晨一个男孩子肯定不知道要买些什么东西。 都是邻居嘛，能帮一把是一把。行行行， 行。那你去帮他买点啊。 江晨，今早带我去，我们一起去上学。什么嘛！ 锻炼呢？ 我问你个事儿呗。 上车吧。 你说，中年妇女，喜欢什么呀？比如你妈，你送她什么她会比较高兴？ 我妈呀。她可能想要个新老公吧。 新老公。这我可能帮不上忙。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陈 机 遇，我就不听你俩讲悄悄话了，游泳去了。 拜拜。 哎，小吧主当的怎么样啊？ 就那样呗，身上铁加金什么的，人家让你加你就加呀，不然呢？我说你，你怎么不听呢？没。上次怎么说来着？森林青枝谢，池万水花银。对，你得摆点架，要不谁把你当女的？ 小希，这个给你，看能不能给我贴子加个金啊？ 这事儿，我这两天忙着保卫贴吧呢，哪有功夫？你回头把帖子发我，我考虑考虑吧。 那这个给你。 哎哎哎，你这是干嘛呀？我们贴吧有规定，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同学们，这次作文呢，有几位同学发挥的不错，像徐楠、李威，还有江晨，特别是江晨，他的作文写的很感人。这节课呢，咱们就听听这几位同学的作文。江晨，你要不要自己读一下？试试吧。 老师，我不想读。 好吧。有哪位同学愿意帮着江晨读一下这篇作文？ 老师，他。 小希最近上课一直是积极主动的啊，对你提出口头表扬。 谢谢老师。父亲，作者江晨。 我不记得父亲这一生中是否有真正对我鼓励或者加勉过。 人的记忆从来都不是完整的，至少我的是。对于父亲的印象，记忆最深的是我7岁的时候不小心让弟弟摔倒，弟弟嚎啕大哭，他过来推了我一把， 我记得当时我只有7岁，是我第一次试着离家出走。那时候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边哭一边等他来找我。等到太阳快要下山了，他才过来，骑着车子带我去吃了一碗面。我坐在他自行车后面，穿过城市烟火，听着大街小巷新闻联播的声音。也许这是人生中少数与父亲那么接近的时光。 不生爸爸气了？ 不。 来，给你夹个荷包蛋。 吃吧。 江晨，你这次作文写得太感人了，你爸现在还对你这样吗？ 江晨，今天放学我们一起回家吧。 行。 喂，今天晚上你到我们家吃饭吧。 吃给你，我还有事，钥匙放我家门口就行。 这些东西有啥用啊？江晨还能嫁给你？ 你傻呀？你没听过一句话叫做要想搞定一个男人，首先要搞定他妈。 他妈跟你有啥关系啊？ 这你就不懂了。他虽然嘴上不说呀，但是心里肯定特别希望他妈回来陪他。你没看他这两天都魂不守舍的呀？ 你这算提前讨好婆婆？ 别想那么远嘛，万一以后结婚得住在一起呢？ 这还不算呀、啊。说说看，喜欢一个人什么感觉？啊？ 就是那种啊，只要他一出现，周围的环境都自动褪色，然后他在人群中发着光。 他出门带佛光啊？ 哎，不是啦。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为什么喜欢他？ 土豪买书嘛。 自从那次之后啊，我每次在想到这个场景，我就不停地给这个场景润色，调整画面角度，加入光影变化，再加入配乐。 哥哥哥哥， 你找我干嘛？ 我要买这个。 老板，多少钱？ 10块。 谢谢哥哥。 你还不如跟我说，你就是看上他那几个钱，然后看上那几本书，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吗？不是吗？是吗？不是吗？ 是吗？ 不是。 哎，小溪，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那个，我是为贴吧考虑还是为你们考虑啊？领导班子有领导班子的想法，不要总是左右我们。让我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看看他， 爽不爽？ 爽。 谁让他们一天到晚老嘚瑟？就是。爸爸的时候别带他们玩，知不知道？ 就明天吧。不会吧？ 怎么了？ 时间撞上了。 小溪没骑车呢，来，我载你回家吧。嗯， 加金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要不今晚帮我们加一下？ 我被开除了，已经不是小吧主了。 你都收了东西了？ 东西我明天再还给你们。 啊？ 对不起，我明天一定赔给你们。 哎，大哥，再等我啊，上马。 不好意思啊。 哎，怎么能这样啊？ 什么人嘛！哎， 停！我还以为当上小吧主有多厉害，转眼就被人给开除了，真是丢死人。 你当吧主哪有当我大哥威风啊？你可是奥运冠军的大哥啊！ 你能拿奥运冠军？ 明天来看我比赛，拿冠军给你看。 钱江市青少年职业游泳锦标赛开赛第三天，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市的16支代表队，经过3天7场的激烈角逐，泳坛小将吴柏松、刘洋等8名选手入围此次比赛。比赛即将开始，吴柏松入场。曾一人独揽200米自由泳、200米混合泳金牌的吴柏松势头猛烈，更加期待他本次比赛能获得更好的成绩。 吴柏松，之前你一直是第一名，这次拿了2名，有什么感想？ 其实运动…… 吴柏松，你最棒！柏松，柏松最厉害！ 第二就第二吧，挺好。 有事儿， 游得松松垮垮的，你自己看看。这次比赛你发挥失常，下次能赢回来吗？ 江瑞生病了，妈回不来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生活费已汇。 只拿了第二名，但是没有关系，有更好的事情要发生。大哥，请你吃大餐。还不高兴呢？嗯。 刘翔还拿过第二名呢，你怕什么呀？你再看看我， 这辈子拿过几个第一名？ 几个？嗯。 小时候我编那个塑料手绳是最快的，初中的时候我画老师挖鼻孔是最像的，然后没了。你看我是不是比你差远了？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舒服多了？ 嗯，舒服多了。 你看看我，挫折16年，越挫越勇，心性顽强。 之待人。 是，我得向你学习。 孺子可教。 哎，服务员，面好了没有啊？ 哎，那个能给我吗？ 妈呀，这次把你名字写错了，下次我画个完美的再给你。 没关系，我的名字总是写错的。 对吧？就像小学时候那个作业，蜂蜜蜜蜂。你怎么笑了啊？ 说真的，你把那个应援牌给我吧。要不，我拿这个给你换。 不用了。我今天可能跟你吃不了饭了，我现在得走了。 裙子啊， 挺急的，下次换你请我吃大餐，我想吃牛排。 那你先和我交换定金信物。 你喜欢这东西，我画十个给你都成。 道上规矩，礼尚往来。到时候我拿了金牌，我再给你换回来。 行吧。那我先走了啊。我可以进来吗？ 这是什么？ 我帮你买的。你妈不是快回来了吗？我就帮忙买了些日用品。哎呀，男孩子嘛，总是不太会挑东西，我就挑了些又好看又好用的，应该挺适合你妈用的。 不需要，拿回去。 为什么？难道我买的不对？ 用不着，拿走。 哎，怎么了？是不是你已经帮你妈准备好了？ 我为什么要准备啊？ 你没准备，为什么不用我的？用我的东西对你来说有这么讨厌吗？ 没错，现在请你出去。 我就不出去。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这样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呢？是不是对你好的人你都觉得烦？我烦，你妈也烦。你妈还一天到晚打电话问我妈她儿子怎么样了呢？有没有瘦？有没有生病？为什么不回来短信？这些你都看不到吗？你是假装看不到吧？ 走。 你就关起门来，永远别让任何人进去。 你说燕君这一次他又不回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说把孩子一个人放到这儿这么久。那个时候江晨才多大呀，爸爸的葬礼上妈妈又没回来，他一个人他能不伤心吗？ 不过这事儿呢也不能多怪燕君。 你还替他说话了是吧？你心疼那个何燕君，那谁心疼江晨啊？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对了，小七，这是物业公司刚发了通告，你吃完饭给江晨送过去啊。你看看，身边没个大人，就连这事儿都得他自己亲自去解决。 我说啊， 这你可别着急的。 嗯。 江晨，我给你送物业通知来了。今天的事儿，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妈妈不回来了。 哟，来了， 来碗炒面，加个荷包蛋。 好。 来，给你夹个荷包蛋。 是吧？今天怎么一个人来了？ 你们可挺长时间没来了。 哎，对了。你爸爸身体最近怎么样？ 还好。 那就好，常来啊。 Thank you. 小西啊，怎么还不起床啊？ 爸。 嗯。 要不你还是再给我买辆自行车吧。早啊。 早。 你这后座看起来很舒服的样子，不知道坐起来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冬暖夏凉吧，这得。那我坐了。 不行啊。 轻的，娘亲，虽然爹爹去得早，但是。你们一家没有爹，我很认得爹去得早。哎嘿儿哟，哎嘿儿哟，孤儿寡母不凄凉。哎嘿儿哟。哎嘿嘿哟，小西来把你照顾。官人，别。 你唱的什么呀？你爸哪儿对不住你了？还孤儿寡母，还没有爹还？ 不，爸。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不孝你， 爸 爸， 也许是仙女施了个魔法，变出你和我对话。这繁华世界让人应接不暇，哪里会让我停下？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你明白呀？告诉我这是梦吧，是我的梦话，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诗的家。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你在哪里微笑看我，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 然春风不下，满腹辛辣，满喉饮啊，初心染一路芳华。告诉我会实现吧，是我的梦话，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梦里所有磨难开出了花，你在哪里微笑看我，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